的灯火阑珊，与黑夜缠绵，拨开时光的脸，还是那个孤孤单单的少年，放纵纷扰的画面，那里人来人渐行渐远，他总是小心翼翼，卑微着悲喜，他被做抽成对未来自言自

夜冬雪飘散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。去寻找消失的你，寂静中睡去，孤独中清醒，泪上春阳心满伤。一夜冬雪飘散一人十里归途，爱人已故，寄来两行披星万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一夜冬雪飘散一人十里归途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 正要走多远，要熬过几重苦寒，才能在谈聚之前不悔不怨。 摇摇欲坠的

back in the morning when you open your eyes. 'Cause I'd go crazy without you, baby. I won't last another night.It's so hard to act like everything is fine when I'm spending all these nights alone. And though we stay up talking and sleep for hours, I can't kiss you through the telephone. But I'll be back home tomorrow, and all this sorrow we ever know will feel like a memory, something bittersweet, something we'll holdWithout you, baby, I don't know what I'd do. Time won't change these feelings. Make me wish I was lying with you. And I know it's been a long, long while since I held you, but I'll be back in the morning when you open your eyes. 'Cause I'd go crazy without you, baby. I won't last another night. 隐形后如我而前辗转几人口，你一数年之间抚平陌生眉头，现实科技又故人烟未添了粥。我将灯花掉落展示你明示后，昏昏亮眼望不穿老外胭脂斗，可以放肆温柔你热乱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南不语出世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沽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是爱江湖愁，而今怕听更漏，你不是留着分开我飞完湖后，趁他红尘未收再尽一醉放手，连诉我老生常谈跟着我更留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南不语出世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沽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。 将岁月呼唤，梨花我满 Yeah. 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睛。 身体呀、啊、是飘着的，没有逻辑，也很快乐，忘了算了，想起再说，看似遥远，就在身边，看似遥远，就在身边。

肆意小心点烟着暖茶和夜故事， 风摇晃 心碎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

来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，你就像那诗中写的那个翩翩飞舞的天使，瑟琳娜，瑟琳娜。

让希望炼成钢，再多伤又怎样，这倔强通往陌生未知的路上，向神往多欢畅不一样，这是另一种交响，费思量时时帮忙，